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三环对四环，完胜。空气在短暂的凝固之后顿时变得火热起来，惊叹声、惊呼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别说是那些外来的魂师学院，就是曾经和史莱克学院交过手的四元素学院的学员们也都吃惊得合不拢嘴。从比赛开始到结束，其实只是很短的时间而已，小舞凭借自身的实力就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抗的机会，一名40多级的魂宗在瞬间就被他完美击溃。从始至终战斗的主导者都是小舞，此时对方那昏迷的身体还在地上不断的抽搐，由于胸腹被踩踏重创，即使是在昏迷之中依旧不断有东西从他口中涌出，伴随着鲜血和污物，虽然算不上重伤，但想要参加明天的比赛恐怕已经很难了。小舞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人畜无害的微笑，目光飘向巴拉克学院其他的队员。 下一个， 简单的三个字却像是点燃了火药桶，巴拉克学院一边立刻窜上了七八个人，气势汹汹的就向小舞冲了过来。 你们干什么？ 裁判及时出现，但他也只是用言语去阻拦对手而已。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六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踏上了比赛场地，小舞更是一步未退，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接近。其实他并不想将对手打得那么惨，但当他发现对手的实力超过40级后，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再加上他的妖功发动之后，力量也并不是他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为了让对手彻底失去反抗能力，他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他是近战魂师，可不是那种只释放魂技就可以的。 找死吗？ 没等双方队员接近，一个清冷的声音声震全场。听上去他的声音似乎并不大，但声音发出却让全场上万人都听到。双方队员都没有看清楚场地中央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他一出现，一股强横无匹的气势顿时如同铺天盖地一般朝着巴拉克学院一方席卷而去。那强横霸道的气息，就连贵宾席上的宁风致和白金主教萨拉斯瞳孔都不禁收缩了一下。这突然出现在场中央的正是杀戮之角六二龙，小舞可是他的干女儿，眼看对手要群起而攻之，他怎么可能忍耐？在柳二龙强大的压迫力下，巴拉克学院的队员几乎在同一时间停下了脚步，面露惊骇之色。 这是比赛，你们想要干什么？ 低沉森冷的声音传入场中。如果说柳二龙的声音摄人心魄，那么这个声音就让人全身发冷。白金主教萨拉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贵宾席上站了起来，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场地中的双方。此时巴拉克王国的带队老师也已经走进了比赛场地之中，他的魂力并不比柳二龙差，但看着柳二龙那一脸霸道的样子，却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心虚，转身遥遥向贵宾席行礼。 白金主教大人请息怒，我们只是要将本学院学员抬下去而已，并没有其他意思。 请你们双方记住自己的身份，非比赛人员，未经裁判允许再入场者，立刻驱逐出本届大赛。 原本要爆发的火爆场面就这样被压了下来，但史莱克学院和巴拉克学院之间的火药味变得更浓了。小舞依旧留在场上，唐三在经过他身边时低声叮嘱了他几句才走下台去。巴拉克学院显然被激怒了，第二个走上台的竟然也是一名40级以上的魂宗。一上台，不等裁判宣布比赛开始，他就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他的武魂很奇特，是一朵花，红色花心，橙色花瓣， 太阳花。 小舞的第二个对手是一名拥有植物武魂的魂师，太阳花在品质上显然不是蓝银草所能比的，拥有很强的限制能力。野生的太阳花能够释放出奇特的气味，令敌人失去战斗能力，是一种奇特的精神性毒素。而太阳花更是坚硬如铁，以此为武魂，本身就可以当作武器，毒与攻击并重。 显然，小五的这个对手并不容易对付。眼看着对手身上白黄紫紫四个魂环，小五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他的能力已经展示过一次，对手必然会有所防备。太阳花他自然是知道的，拥有毒属性攻击的对手很难对付，尤其是对手的魂力又在他之上。 你要为你刚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巴拉克王国这第二个出场的队员身材虽然不算高大，但却十分结实，能够清晰地看到他那宽厚肩膀上隆起的肌肉。这样的外形，手持一朵鲜花，样子也实在是诡异了些。 不要忘记比赛规则，如有违反，将失去继续参赛的资格。 小五和对手同时点了点头，但两人的气息却没有半分收敛的意思。小五知道自己与对手的差距主要就在第四魂环上，其实等级相差并不多，从对手的魂力波动来看，应该也是刚刚通过四十级不久而已。 比赛开始。 在裁判一声宣布之下，巴拉克学院的出场学员身上第一魂环顿时亮起，手中太阳花迎风急涨，转瞬之间已经增大到了直径一米，握在他手中的长鲸也达到了三米开外，顿时变成了一件奇形武器。手中一挥之间，一蓬浓郁的黄雾从太阳花中释放而出，直接朝着小五笼罩过来。这个时候小五不能进，只有退，可尽管如此，他还是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花香。花香很浓郁，虽然只有一丝，但小五立刻感觉到头脑中一片昏沉。同等级别情况下，尤其是在双方魂力并不算太高的情况下，毒魂师是很占优势的，只要应用得当，就可以极大程度地限制住对手。像眼前这名巴拉克学院的学员，从属性相克来讲，除了有专门克制毒素的武魂之外，就只有像火舞和水冰儿那样的水火类的武魂能够克制他。胸口一阵发闷，小五知道毒素已经开始发作了，赶忙催动魂力压迫毒素，而他的对手也不追击，嘴角处流露出了一丝狞笑，手中太阳花连连扇动，将那大鹏黄雾朝他吹来，覆盖面积开始变得越来越大。此时他身上已经是前两个魂环同时亮起，显然他的两个魂技，一个是增大太阳花，另一个就是这种毒雾了。 怎么办？ 小五知道，想要战胜对手，就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入对手的毒阵之中，快速将对手解决。可对手会不防备吗？他还有第三和第四两个魂技没有施展。在没能拉近距离的情况下，小五的魂力虽然还能够施展技能，但显然不足以接近对方。就在这时，一股奇异的热流突然从怀中传入小五体内，原本发闷的胸口顿时变得顺畅起来。不但如此，一层金红色的光芒开始在小五体内浮现，眨眼间就在他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层淡淡的金红色光照。此时毒雾正好笼罩到了小五所在的范围，而奇异的一幕出现了。任那毒雾庞大，却丝毫不能钻入那金红色的光芒之中。更令小五的对手惊骇欲绝的是，他所释放的毒雾一接触到小五身上的金红色光芒，就立刻像冰雪一般消融了。眨眼的功夫，在小五身体周围十平方米的毒雾就已经荡然无存。别说对手，就连小五自己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毫不犹豫朝着对手冲了过去。 怎么回事？那金红色的光芒是什么？ 大师也是一脸茫然，尽管他对武魂的研究极为透彻，可眼前出现的局面他也有些不解。本来他已经认定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不大，但那金红色的光芒重新点燃了希望。 我知道了，还记得小五的那株相思断肠红吗？作为仙品中的仙品，相思断肠红无疑是花中之王，哪怕是幽香绮罗仙品也远远无法与它相比。太阳花也是花，虽然相思断肠红并不擅长抗毒，小五也没有将它吃下，但相思断肠红在花中的地位实在太高了，在与小五鲜血融合之后，它和小五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太阳花向小五发动攻击，相思断肠红自然会认为它是对自己的挑衅。花中之王遭到花的挑衅，他又怎能隐忍？这金红色的光芒 应该就是相思断长红，君临群芳的光彩。 那我们岂不是违背了比赛规则吗？ 连老师都看不出，你认为评委们能够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吗？那光芒虽然是从小五身上散发出来的，可不是他使用了的。继续看比赛吧。 没错，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小五身上的金红色光芒正是从相思断长红中释放出来的。感受到太阳花挑衅的气息，相思断长红自行护主。当然，他的这种反应也只有在面对花朵时才会出现，如果换一种，自然就不会有任何效果了。这也算是小五的对手倒霉吧。眼看着自己的毒物无效，而且那金红色的光芒作用下，毒物在不断的消融，自己的魂力也在大量消耗着，心中大惊，对手不得不用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身体一个半转，太阳花猛地挥了出去，霎时间，无数淡黄色的光点从巨大的花盘上洒出，带着强劲的气息笼罩了很大一片范围，想要闪躲，显然是不可能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